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前半夜呢是中度到重度霾转云，局地有扬沙，东北风三四级，局地气温18到22摄氏度。夜间呢是中度到重度霾的天气，有扬沙。提醒大家，温度呢是比较低的，目前室外是有雨夹雪的天气出现，提醒大家外出做好必要的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目前城中联络线方面的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车多，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都是南北双方向，朝内小街路口四个方向，东单路口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药。 日前央视报道，由于三七大面积扩种，导致云南东唇红土地不再红，大块大块的黑斑让曾经的调色盘看起来有点尴尬。不知从何时起，中药三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活血化瘀、消肿定痛、抗疲劳、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提高免疫力，三七真有这么好？怎么吃才安全有效？都是三七，价格却高低不等，差异为何这么大？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给您说说心不换三七真能消百病吗？ 走进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那金不换的三七。欢迎金药师的做客。 大家好，我是来自世纪坛医院的金瑞。 都说这个金不换，金不换哈，说金不换是这个对三七的一种称呼，这种称呼打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种称呼打三七，这个作为这个金疮圣药和止血药药，运用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打仗了，或者是出去工作的时候，这个划伤了、跌打损伤了，这个时候用三七，它的止血、然后止痛、活血的作用会非常好。 那距现在得多少年了？ 距现在几百年吧， 几百年的历史了。 嗯、 所以你看看哈，三七这味药，现在要说大家对它的这个热衷热捧程度是依然非常的高，身边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阿姨们啊，在彼此之间送礼物的时候，就说：“哎，这是我在哪儿哪儿买的三七磨成的粉，来来来，老张老李一人分一小袋儿哈。”等等等等，临床上。要说大家对于这个三七想要了解它以及这种热衷程度，肯定就是要跟医生咨询的这一点是紧密挂钩的。被问到和三七有关内容的情况多不多？ 多，非常多。那么我们在用药咨询的时候呢，经常碰到患者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大夫，我到底能不能吃三七粉啊？ 啊， 对，我回家怎么吃这个三七粉？我吃多长时间？我吃了以后会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和我现在的这些药能不能一起吃？经常是这样的问题。 经常是一系列的问题。而且我想这里边很多一部分，这三七不是你给他开的吧？是他自己家里有。 对，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不是说只能在这个医院买到三七，其实呢，在一些超市啊，在这个商场啊，包括这个家里楼下有的时候都有这个商贩来推着这样的中药来卖，这个时候都能买到三七，所以呢，这个很多人都会去买。 但是这很多人都买，能做到医院里面去主动的问一下我们的药剂师，说这个药我到底能不能用，它适不适合我，我要用的话怎么用，这部分可能还是少数。 对，所以其实如果有患者能够在吃之前来问我们要不要吃，其实都已经是很好的。 嗯，这一种都已经要竖起大拇指了，说你很棒哈。 对。 但是虽然三七曾经几百年前就称为是金不换的三七，号称能消百病，现在呢也是被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的追捧，可是我们也发现啊，使用不当，遇到的问题甚至是风险还真的是不少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金瑞药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金不换的三七，它真的能够消百病吗？大家伙儿对于这个中药三七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和金瑞药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哈，来和金瑞药师互动和交流。关于三七它到底适不适合你呢，适合于哪些病症，它能不能和其他的哪些中药一起服用，服用的方法和剂量到底是什么，欢迎您随时来和专家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首先关注一条好消息，北京知名专家团队试点服务再增加43个。日前市医院管理局在友谊医院、同仁医院等16家医院再次扩大试点，推行知名专家团队服务模式，增加43个知名专家团队。如友谊医院李鹏教授消化系统疑难病知名专家团队，同仁医院黄志刚教授头颈肿瘤及甲状腺疾病知名专家团队，朝阳医院郝建宇教授内镜微创治疗及胰胆疑难疾病知名专家团队等等。据了解，截至目前共有17家医院113个知名专家团队开展院内层级诊疗服务，通过京医通服务平台挂知名专家团队门诊号的患者已经达到17万人次。再来关注一下儿童用药安全问题。目前在我国3500多种药品制剂中，儿童专用剂型只有 1.7%， 而6000多家药企中专门生产儿童药品的只有10多家。对此有专家指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药的制剂缺乏，说明书儿童用药信息缺乏，儿科用药指南标准缺乏，临床用药供应不足是目前儿童用药面临的四大问题。 眼下这个季节对有些人来说呢是外出踏青赏花的好时节，但是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来说却是一年当中最痛苦的时候。他们被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症状困扰，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提醒，导致过敏的致敏源有很多种，对过敏性鼻炎患者外出的时候可以通过佩戴口罩等方式尽量避免致敏源，但是要完全做到不接触过敏源比较困难。另一种办法是，曾经确诊为春季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的朋友可以提前用药预防。举个例子，对花粉过敏的朋友来说，每年的四五月和八九月都是高发时段，在这段时间之前的两周左右就可以开始用药，包括鼻喷激素、口服抗过敏药物，坚持到过敏季结束后可以尽量控制过敏的症状。 走进漫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药三七。刚才已经说了，这三七的确是特别的火爆哈。云南昆明东川区的红土地素有上帝打翻了的调色盘之称，但是最近这两年成片梯田里啊出现了不协调的颜色，大块大块的黑斑让曾经的调色盘看起来有点尴尬。这黑斑是什么呢？它就是种植三七的大棚。原来这些土地都是用来种植玉米、土豆、油菜花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开始有人租地来种三七。当地农民觉得挣租金比自己辛苦种地要划算，于是呢就把这些土地啊通通都给租出去了。那在这儿我们得先问一下这个金瑞药师，为什么专门有人挑云南这块地来种这个三七，这儿种三七和到我们东北去种三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中药都讲究道地药材，那么三七的这个道地产地呢实际上就是云南，然后呢它有一个别名叫做滇三七或者滇七，所以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的三七是最好的。 嗯，就是说它得认土认这个地。 对对， 所以说大家在选购三七的时候哈，首先就掌握了一个知识，下次要是有人跟我推销三七，我首先得问他，这是滇七吗？滇三七吗？是云南的三七吗？哈， 对，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 都是来自云南 的。对 的，换其他的地方它是不是也能长出来？ 这个如果这个气候啊包括土壤条件适合的话，它应该也是能长出来的。 但是长出来的这个品质什么的，咱们跟云南那边三七比，有没有我们发现其他地方种的三七然后在市场上滥竽充数的？ 这个目前是这样，就是不同的产地的三七的质量和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到底是多少，这个现在有一些研究报道，但是呢我们这个中药从道地药材的这个角度去讲的话，从传统的这些书上啊包括它的应用来源的角度上来讲，肯定还是云南是最道地的，是最好的。所以呢这个一般认为现在还是说这个滇七云南的会比较好。 所以这是从这个中草药它的一些特质方面哈，会有这样的一些区分。道地药材哪哪哪的三七，哪哪哪的其他的什么田七啊，哪哪哪的这个一些药材。所以呢那么在选购的时候我们肯定是首选那里，而这个药商或者说这个在种植方面的时候肯定也是要选那个地方来种哈。 对， 我们也听说李时珍他就把三七称作是金不换，像您刚才提到兵荒马乱打仗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可能都得备着点三七在身上。 对，所以咱们这个金不换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本草纲目》的时候李时珍说的这样的一个用语。对，他实际上就是在夸这个三七效果好 啊。 那么它效果好在哪儿呢？实际上跟咱们现在的这个使用还不太一样，它实际上效果好在它的外科和伤科使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止血呀、这个化瘀啊、止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 那时候要是这个皮外伤， 对， 我们说好多的皮外伤，刀伤、剑伤、砍伤了， 对， 镰刀弄伤了，这个时候唰，我们就把三七粉涂在上面吗？ 有这样的用法。 哦，但是你看现在可不太一样喽，现在很多广告哈，已经快把三七塑造成神药差不多了，好像就什么病，就是有一种包治百病的感觉，好像吃它都有效。到底我们说刚才已经说了 金不换，它有这种止痛止血消肿这样的一些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功效吗？ 除此之外三七的功效就是活血散瘀。 活血散瘀。 对，就有点这个消肿散瘀的意思。但是呢就是现在更多的在使用三七的活血散瘀的作用呢，主要是针对它的这个可能作用于心脑血管疾病啊，心脑血管保健啊，就是更多的是去采用它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其实很多人吃三七粉都是希望它能够产生一个心脑血管保健的这样的一个活血的改善血瘀体质的这个对这样的一个作用。它跟原本的三七的这种金不换它的由来在伤科外科的这种使用其实方向上已经有差异了。 已经有差异了。 对。 但是我发现这里边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觉得很矛盾啊。你想那边是用来止血，这边是用来活血化瘀，这完全是两方向啊。 对，这个就是中医药理论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很多药在止血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就是这种止血的作用比较强，它可能就会有留下一些瘀滞的这种感觉，就像结疤了。 哦， 对，然后 就是因为它能止血，它同时又能让它就淤住了。 对，但是这种淤住的对于这种伤口的愈合实际上是不利的。 哦， 它在止血的作用如果过了以后呢，对于这种过度的这种止血的作用，可能呢是一个不利的作用。但是呢，三七是止血而不留瘀。所以它既能止血，又不会让你的这个伤口对出现一个过度的这种堵塞的情况，所以呢， 这就是它好处。 对，它的双方面的作用是这样来体现的。 我记得以前我还专门在网上去查三七哈，看它长得什么样，从它的那个植株到它下面的那个根茎。后来我在就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说法，有的人就是说三七跟田七其实是一回事儿，这三七是田七吗？ 这个在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中华本草》的这个三七的别名里面就有田七。那么有一种说法是说种在田间的三七，因为后来都是栽培品了嘛，所以叫田七。 那野生的。 野生的哎是三七。但是实际上现在呢绝大部分应该都是栽培品。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等价的概念。 哦。所以现在其实我这边说我想买三七，那边人给我拿出来然后顶上标着田七，它是一种东西。 对，因为现在实际上大部分的都是应该是栽培品。 都是栽培品，我们说人工种植的。 对，人工种植的。 就像刚才说了这个云南那边田间地头原来种什么土豆油菜花，现在都转成种田七， 对， 种三七了。 对对对。 那么这种田间种的三七也可以管它叫田七。 对，有这样的说法。 哎呀，都说是药虽好，但是总是是药三分毒啊。三七虽好，但是不能乱用。我们发现这个现在三七被乱用、被错用，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这种，比如说不良反应啊，或者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后果？ 对，这个凡是中药，只要是错用或乱用，都会出现副作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三七也不例外。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使用三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以前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对症。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医生给您开的这个含有三七的汤药，那么在您不服用这个汤药以后，可以这个阶段性的服用一些三七粉，来继续的这样的治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您是觉得自己说听谁说这个三七粉很好，能够活血能够揉肝，然后您就自己去服用的话，这个实际上短期您试一下可能没太大问题，但是长期服用的话肯定是会有副作用的。 因为我们的确有很多中老年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是在长年累月的服用三七了。前提我们首先说，一，一定是要对症。二，我们特别建议您，就像这个临床上有一些叔叔阿姨用这个药之前呢，先去问一下我们金药师哈，啊，大夫，你看看这个药它适不适合我？人家都说挺好的，但是适不适合我呀？我想用它来治疗什么样的问题？它对不对症啊？我还有就是，如果我吃的话，您看我怎么吃、怎么用是比较合适的？这种行为，我们说是特别应该先赞赏一下的哈。 对，是的，是的，因为三七毕竟不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药材， 对， 它还是需要按照治疗的这个理念来指导的。所以。 而且真的不是吓唬大家。以前呢，就是北京佑安医院曾经有这个医生到我们节目来做客，当时他就说在他手头上接到了不少，就是由于长时间而且是属于滥用三七，结果造成了重度肝损伤的患者。 哦，对，这个三七的这个 肝损三期和肝损伤之间的关系，这个可能还比较复杂。 哦， 因为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老百姓咱们在买的时候可能分辨不了，但是呢，市场上是有一种三期的替代品叫土三期，土三期和三期完全不是一个科的，所以土三期因为其中的一种生物碱，所以土三期是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肝损伤的。对，这个但是三期呢，它因为没有这种生物碱，所以呢它是很不容易造成这种肝损伤。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里边所谓到的乱用三期，它是用了我们所谓假三期，它其实不是三期，是土三期。 是土三期，对，你也不能叫假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代用品，它是菊科的，像三期是五加科的、哦、是和人参一个科的，但是土三期是菊科的。 你所谓的代用品是我们可以替代它来使用呢还是怎样？ 对，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这个古书上记载可以看到土三七可以替代三七来使用。但、 哦、 对，但是我们发现土三七替代三七使用最多的是在哪呢？是在止血。就还是说是 外科用药。 对，外科伤科的用药土三七可以代三七。 嗯， 但是这种内科的心脑血管保健土三七能够代三七吗？这个是没有记载的。 哦， 所以现在这种东西就存在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土三七好像能代三七，那么也能用，但是实际上呢，从这个文献记载来看呢，土三七只是临时的代三七，用作止血型。 嗯， 它可能就用那么一两天，但是长期的替代是不可以的，它其中是有一种比较危险的生物碱。 好，三七、土三七都有，都有它的自己适应症的一方面。但是之所以有一些人所谓的用三七，结果把自己造成损伤了，可能真的这里边他是用错了，用的可能是土三七，造成了这种情况。 是的，是的， 所以 我们怀疑是这样。 真的，一方面是不能乱用，第二一方面。我也想问问，这真要是我买到这么一东西，我都已经打成粉了，我拿着去找金药师帮我瞅一眼，说这个是三七还是土三七，你分辨得出来吗？ 分辨不出来，这个需要做成分或者是显微鉴别才能看出来。 哦，这难度加大了。 对，难度加大了。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受到患者的咨询说，说这个大夫你看，这是我亲戚带给我的野三七 啊， 野生的叫野三七，说这个多好啊，能用吗？实际上土三七有一个别名就叫野三七，所以这个你就不知道他拿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菊科的呢还是五加科的。 诶，如果他拿来的不是粉末，是那个块状像根茎似的，那个时候能分出来吗？ 那个如果保存的比较这个完好，或者说它的性状比较这个突出的话、 哦、 是可以看出来的。 但是也有可能这个打了眼了。 对，也有可能它是磨了角了，掉了孔了，这种它可能也不容易辨认， 就分辨不出来了。 对， 哎呀，所以这个里边在安全使用三期方面需要注意的点还真的挺多的，一方面是对症不对症，另外一方面是你选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真正的三期。 对、 啊、 是的。 我记得上一次呢金瑞药师来做客的时候，我们是讲了一下中药和重金属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说那个冬虫夏草啊等等等等哈。 对， 那会儿你也特别提了一嘴三期啊，就说这个三七现在也是广泛的被大家认识和喜爱，但是乱吃三七这件事儿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重金属这个问题啊？ 对，这个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三七的尤其得到重视呢？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吃的多。 嗯， 所以呢很多时候它并不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疗程的管控下，它是一个保健服用，比如吃了半年，比如吃了一年，所以呢就有很多人会去做这种三七的重金属含量的测定，然后呢帮大家看你到底服用半年和一年的话到底会不会有这种健康风险。 嗯， 那么实际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来看呢，如果是保健服用真的是半年一年的吃的话，这种风险还真的是不能够忽视的。 就是是有风险的，如果说你每天来一些然后连着吃了半年或一年的话， 对对，是的， 真的有这个重金属我们说超标，那就成了毒药残留了。 对，重金属其实就是咱们这个食物也残留， 嗯， 中药也残留，是一样的植物性的这种来源的这种药材。那么就是因为您的这种服用方法，相当于这种长期的在摄入一个可能，也许它并不超标，你去测定它并不超标，但是因为您服用的时间过长， 累积 这种累积的，对，累积的效果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所以你看看，如果是长时间服用三七的朋友哈，首先其实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你服用的这个疗程按说应该是在医生指导下来服用， 对， 哪怕你只是把它作为这个保健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来使用的话， 对， 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对， 要不然这里边的这个重金属残留日积月累啊，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或反应吗？ 这个其实呢，像我们上次说过的这种灌铅的，或者是吃了含有雄黄的、长期不对症啊，吃了含有雄黄的这种会明显一点。那么像这种三七残留的这种，可能你去看它每一批的药材，它都是合格的，但是就是因为您长期服用的这个关系，它这种会产生蓄积。那么我们觉得呢，这种蓄积的作用可能就比那种专门的那种含有重金属元素啊，或者是加了重金属掺加的这种，表现要弱一点。可能没有那么强，比如突然的这种神经精神系统啊，或者是消化系统的这种突然的急性的反应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呢，这种慢性的反应，比如说会出现一些长期的这种消化系统的这种应激症状啊，或者是一些 肠胃不舒服呀， 对， 恶心啊等等。 对，比如是睡眠的这样的一些不好了呀，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原因啊？那就不好说了。 那就不好说了。现在很多老年人啊，真的是把三七当成一种保健品在用，所以呢，如果说你像很多老年人，他们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日常就已经会用药，有可能问您这个三七使用情况的时候，手里边还拎着一刀其他的药呢，哈。 对， 本身已经吃了常规的治疗药物，同时他又想我加点三七，增加点保健作用，这样的一组合，会不会这药力就有点猛了？ 是的，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在服用的中成药或者中药汤剂里已经有三七了，或者中成药里面写的三七皂苷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的话，那么治疗目的就是相同的话，您没有必要再去服用三七粉了。 您这么跟您的患者说了之后，叔叔阿姨听您的吗？ 有的听，有的不听。 所以是不是得想点什么办法给他们一些正规指导，同时又能够说到心里边去？ 对，是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想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三七因为是守载于本草纲目的嘛，刚才为什么我说几百年而不是上千年，就是因为它可能和这种人参啊、黄芪、白术这样的神农本草经那种两千多年前的药物的应用历史还不一样。本草纲目到现在大概是这个400-500年的一个样子，那么时间本来就短，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经常在原来用作止血的这样的一个药，大家可以想想，止血药的话，它的疗程一定不会太长。对， 天天流血也不太可能。 对，要么就失血而亡了，要么就血止住了，可以采用其他的治疗了。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为了保健服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种长期的保健式的服用呢，这个还是真的是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有点欠考虑了。 对，对对对， 咱们就想想它最早在这个。李时珍的那个时候把它称作是金不换的时候哈，它就是有一个外伤用药，换成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是这个急诊室里边的常见药品。 对，云南白药胶囊现在在急诊止血也常用。对对 对对，但是您现在要是天天把它吃，您别觉得我一天就一小勺一点点，但是这个日积月累，刚才我们说到了，不仅这个药物本身有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残留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您使用的那个是不是真正的我们说合规的三七，它又是一个问题。所以切莫原本是为了保健，最后呢因为使用不当而伤了身体。 对，是的。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当下特别受追捧和火热的中药三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了，和您来聊一聊金不换三七真的能够消百病吗？到底您的情况是否适合使用三七？欢迎大家随时来和金药师互动交流，65150822 65150833两部热线，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您可以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一会儿回来。 悦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人生，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和您说说，金不换三七真的能够消百病吗？刚才啊，我们的小编录的那段录音里边也说了，现在它受到大家追捧，活血化瘀、消肿定痛、抗疲劳、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提高免疫力哈。我们这个朋友圈里边一位医生朋友他还说呢，说老妈现在正吃这个呢，在我们东北特别流行啊，真的是现在它已经呈现出这种流行之势，但越是这样越让我们感觉到大家对于三七真的是需要加强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哈。 对， 嗯，上半段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后也说了很多，如果你使用不当、选择不当、用法不当，它的这种风险和伤害还是不小的。 对，是的，因为这个其实呢，在咱们国家这个历朝历代这个养生保健风，大家如果愿意去了解一下的话，其实一直有。 嗯。 那么有的时候，有的朝代是滋补风，那么有的朝代是吃五石散，就是一些矿物类配的药，吃进去人浑身燥热，但是呢觉得特别舒服。然后呢，还有的这个是排毒风，所以呢，咱们这个养生保健的风气一直都有，但是呢，实际上选用哪些药物来进行合理的养生保健，真的是一个问题。 嗯，现在这个养生保健的节目也特别的多，但是越是这样的话，其实越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窝蜂的去追风。 对， 历朝历代关于养生保健都有很多的这种追风的传统，但是这里边你要是跟对了或者说适合自己的话，的确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可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我们说那是得不偿失的损害啊。 对， 好，关于三七，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金不换的三七真的能够消百病吗？您可以随时来和金药师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然后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网易新闻客户端上进行视频直播，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我已经看有很多朋友发过来问题了哈，我们先来集中回应一段。嗯， 好， 我们先来看看张阿姨打来电话，她咨询的说一直在吃三七粉，她有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同时呢胃不太好，最近在吃一种治疗胃病的西药，想问问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一起吃这三七呢？ 这个、三 七粉，三 七粉，这个其实呢，其实张阿姨最需要这个明确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吃三七粉这个到底是他自己想吃，还是说有医生给他明确的建议？ 嗯， 他原来吃过类似功效的中药，最后呢换成一种三七粉，然后服用一段时间， 是这样吗？ 对，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三七粉和一些西药或者是一些中药能不能在一起吃，他得明确的说出这个药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 对帮他判断。 就是降压药是哪种，它的名是什么？ 对 啊，还有说您吃的那个胃药。它的名是什么？因为同样叫降压药，它的那个降压原理不一样，里面成分也是千差万别。 对，因为不同的成分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可能还不一样。 嗯， 那么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个咨询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心脑血管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经常要吃阿司匹林。 嗯， 所以呢，有的患者就说，那我一边吃着阿司匹林，一边这个三七粉还吃还是不吃，会有这种问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那么资料的结果显示呢，三七里面呢有这个成分，比如这些像人参皂苷类的这样的成分，它和阿司匹林在一起用的话，是能够增加这个抗血小板的这个作用的。 是抗凝作用吗？ 对，就是抗凝作用的， 更强了。 对，但是呢这种作用的增加可能并不是很显著，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国外的一些资料上也是提示我们要密切监测。 嗯，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哈，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吃阿司匹林抗凝，我们怕的是什么呀？啊，别栓塞了，别梗住了。 对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刚才说了这个数据显示，如果你同时服用适量的三七粉的话，它会增加那个药性，但是呢就是说增加它抗凝的这样的一个药性， 对。 但是这个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或者说对于治疗疾病本身、预防这个本身，它又能起到多大帮助？这个目前有数据吗？ 没有明确的数据， 没有明确的， 对，就只是说两个不是说一定不能吃，就像有的可能不能够一起吃，因为一起吃它都明显增加出血风险、 啊、 它并不是这个程度， 它不是这种， 对，只是说它会增加阿司匹林的抗凝作用。 嗯， 但是呢这种作用是需要你去监测的，所以呢这 咋监测呢？ 这个就是按照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来监测，有没有这种出血点呢、啊？ 身上 没有 出血点，有 没有这种便血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对，这种出血风险、 哦、这个其实对于普通的这个听众来说，有可能是初级的时候刚开始使用，大家可能这个心里边也稍微紧张一点哈，然后也怕什么各种副作用，那个时候对于监测呀，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甚至到医院去做一些化验还稍微能够频繁一点。但是有一些人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松这个警惕了， 对，这个呢也是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 嗯、 就是说我们的监测呢不能放松，既然是密切监测那您就得注意、 嗯、 那么当然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三七本身有止血作用，所以呢它能够减少阿司匹林的出血风险，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肯定是相互有影响的， 嗯， 但是这种影响呢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马上就会发生的一个事件， 嗯， 但是需要你去监测， 密切监测它， 对， 因为不知道如果长时间用的话到底是这个好处更大还是危险更大， 对，是的、 哦，好吧。那么同时在服用着阿司匹林又吃着三七粉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留心做好的就是属于自我管理的一件事情，就是密切监测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 对， 比如说排便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有没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呀，啊，或者说您身上是否出现很多的这个出血点啊，大大小小的哈，这个是需要留神的。 对， 嗯，张阿姨，像您的这个提问里面的是哪一种药啊什么的，我们的专业药师必须得听到专业药名才能回应您。 是的， 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任阿姨的问题。72岁，长期吃医生给她开的三七疏通胶囊， 三七通疏 啊，通疏胶囊、嗯、应该是，她说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长期吃，医生给开的。 这个的话，实际上。这个如果医生给您开，至少说明您吃这个是对症的，是中医给您开的话、 嗯、 说明您吃这个是对症的，您就可以吃一段时间。那么有没有副作用呢？实际上这个可能还和您自己的体质啊，或者是您是不是连用其他一些药物有关。 嗯 嗯。然后如果您是按照说明书来服用的话，应该副作用不会太明显。 嗯 嗯。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得监测着，根据自己身体的您的感觉或者一些近期检查结果的判断。 是的，这个副作用是一定要监测的。 嗯， 只是说呢，您的这种监测呢，是一个因为是在医生指导下的用药嘛，这个副作用出现的几率会比较低， 比较小一点， 但是仍然有。 嗯， 那么会有什么副作用呢？我们按照这个三七通疏，它仍然是从三七中提取的这样的有效成分来说的话，三七的药性，咱们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苦微温的。又是苦味儿，同时又是微温，它又有甘味儿。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长期服用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些燥热啊，或者上火的一些表现，因为它的药性是微温的。 嗯、哦。 但是呢，这个和温性的药材相比会好很多，但是仍然会有。所以呢，您服用这样的这个中药的话，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我想到的一条上火呀，比如说是否小便赤黄、大便干燥、便不出来。 对，口干、 口干、 口渴、咽干这样的都会有， 目赤这种感觉。 对，是的，是的。 所以说，任阿姨根据这样的情况，但起码是医生给他开出来的这个药物，我们说安全性是有一定的保证哈。 对， 但是至于副作用的话，也得留神，注意观察您的症状就好了。 对， 嗯，再来看看张阿姨，80岁，三七花，三七花跟三七，就是三七上开的花吗？我先问一下，三七花。 这个的话，这个我看到的这个很多也是不同的都有，有的其实可能还不是三七的花，是其他的一些植物的花，它只是可能这个原本的这种药用植物具有活血化瘀作用，所以它 管它 叫 三七花。 对对对。 他说三七花干的可不可以每天和这个玫瑰花啊、菊花啊一起泡茶饮？想问问这样会有副作用吗？首先这三七花就不知道是不是三七的花哈。 对，来源也比较多。 嗯。 这种的话实际上泡茶饮的这种副作用会比较小， 嗯， 因为泡茶饮本身对于这种药物药性的这种获取它会比较弱，因为有的中药可能你泡茶饮的话是没有药效作用的，你就得坚持，对， 嗯， 所以这种你获取到的这种药效作用比较弱，实际上这种潜在的副作用风险就比较弱，嗯，但是呢可能也会有， 嗯， 你们长期吃了吃的话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也得注意， 嗯。那如果说就是朋友送的这个三七花，平时他是喝玫瑰和菊花，但是这个时候往里面放两朵，应该问题不大吧？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小红马的提问，他说：“您好，女性，将近60岁了，比较瘦，睡眠不好，想问这几个问题哈。一是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吃三七；二，看电视介绍说近80的女中医啊，天天早上吃一勺三七粉，皮肤年轻没有斑，这个可能吗？还有就是能否吃，是否能吃三七？这个应该挂什么科来进行咨询？谢谢。 对，这个其实就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自己瘦，然后睡眠不好，就要吃三七。这个实际上三七一它没有这种肥健的作用，就比如说 健脾啊， 对，健脾。这个，但它具有补气的作用。虽然在对，虽然在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个中药功效认识上，并没有去提出三七的这个补气作用。 嗯，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一般认为，三七因为是五加科的，和人参是一个科，它同时呢也会含有这个一些人参皂苷的成分。那么从传统的《本草》记载来看呢，它是具有一定的补气的作用的啊。但是呢它对于这种消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 对睡眠不好呢？ 对睡眠不好它也没有一个安神作用。所以实际上这个。 想解决这俩问题，三七不适合您。 对，或者说不管您是不是消瘦，是不是睡眠不好，如果您是气虚血瘀，那么您可以服用一段时间三七。 嗯。 因为从这个中医的症型上来看它是有好处的。 得先判断。 对， 您的睡眠不好和消瘦是不 是 这个？ 什么原因？ 对，是什么原因的？如果是气虚血瘀型的， 对 啊，那医生也可以给您。 对，是可以服用三七的。 服用三七的， 嗯， 还有就是他看到人家了，这个老中医每天吃一勺三七粉，皮肤年轻都不长斑，这可能吗？ 这个实际上就比较复杂了，因为现在的 美容养颜， 对，因为现在的电视广告。这个它到底是不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情况， 嗯， 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个如果大家注意看药监局的这个对于这种违规的或者违法的药品和保健品的广告的通告的话，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不能利用患者的这样的疗效来做宣传。就比如说， 哦， 对，有一个这个大爷呀，啊，他说他吃了什么多长时间呀，啊，嘿，这个也不疼了，那个也好了。这种药品广告宣传实际上是违规的， 它是违反了正规的药品宣传广告的。 对，是不允许用这个患者的这种疗效来进行宣传的， 就是别拿这条来忽悠。 嗯，对，是的，是的，因为一位患者如果真的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也不代表所有这样的患者 都 能够出现这样的 效果。 对对， 嗯，所以。片里边演的呀或者什么的有一些哈是可以借鉴但是未必全信。 对， 嗯， 是的， 不建议的。 是的， 还有就是他说如果他想吃这个三七粉到底能吃不能吃啊，应该挂什么科比较合适？ 这个就是中医科。 中医科就行了。 对，是的，去挂中医科，然后 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就行。那要是去中医医院的这样的地方呢？ 中医院的话挂这个看想解决什么问题。 对， 如果是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就脾胃科， 嗯， 如果是这个皮肤的问题就挂脾科， 嗯 嗯， 睡眠不好呢？ 睡眠不好，这个心肾科， 哦， 啊，它同样也会对是否服用三七会给您一个这样的判断和解释的， 嗯， 没有问题。 包括如果说在其他的科给您开了一些中成药或者是西药的话，反正在北京这个地界上是的，咱们的市属所有的三甲医院都有这个用药咨询中心。 对， 啊， 您可以去用药咨询中心 再问一下。 对，是的。 对，比如说同时我吃了这些药可不可以具体再吃点三七呢？这些呢是可以跟专门的我们的药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再看看小顺的提问，他说想问有糖尿病的人这要是每天服一克三七粉可以预防并发症吗？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可以用两克，他说这个到底是否可以真的有作用呢？ 这个实际上还也是这个也是要看不同患者的这个体质和症型以及他的这个病情来决定的。 嗯， 因为现在有一些报道是说三七粉对于这个糖尿病的 这个微血管和周围神经病变会有这个好处，这种报道是有的，但是是不是这个您就适用呢，这个也需要看您的症型来判断。 还得具体来分析了。 对， 要说到这个三七啊，真的是有一些我们说您得对症使用，但是有没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病是压根不能吃三七的，他应该是特别禁忌这个三七的，有吗？ 这个有，第一个就是过敏，三七过敏，对三七过敏的这个是不要吃三七的。这个话呢，也许大家听起来很没意思啊，对三七过敏肯定不能吃三七，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是想提示大家的是，有人会对三七过敏的。 哦。 因为我们见过这样的患者，他服用了这个含有三七的中成药，以及他三七粉以后会出现过敏性紫癜和药疹的情况。 很严重呢。 对，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就是如果服用三七的话，您得先留个神， 对， 就是不知道您的身体状况对三七粉它过敏不过敏，有可能过敏。 对， 如果说您这吃完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身上就开始起了好多的这个像疹子包啊这种痒， 对， 这种情况就得留神了。 对，是的是的，我们见过这样的患者，虽然不多但是有，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有报道显示三七可能会影响这个人体的心率，有一些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会服用了这种三七粉以后，或者是含有三七的这个药物以后，出现这个心律的波动，这个也有报道。 心慌乱跳， 对， 或者是快了或者是慢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也需要大家注意。 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哈，就想把这个三七粉拿来当这个预防保健的药品，那这一类朋友相当多，也有什么像冠心病啊这些问题，那使用的时候就更得留神了。 对，如果您是有心律失常、室性早搏的话，我们建议您在服用之前一定要让医生看一下。 一定要有医生看，千万别自己盲目， 对对对， 觉得我少用点那也不成，有可能有危险的。 对， 还有什么要禁忌的吗？ 还有这个，注意的就是这个出现过副作用的这个，本来就是这种热性体质，容易上火，然后这个时候再服用三七粉的话，出现上火的几率就会比较大。 我们说它属于叫做偏温性， 对，微温的这样 微温的 微温的一个中药， 不是叫做什么这个热性的，但是它这个微温如果长期吃的话也会上火。 对，因为它也不是平性的，如果它是平性的就会好很多。 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性平，这一类是比较安全的。 对对对，是的，从药性上看。 李阿姨59岁，她问，她说有动脉硬化和斑块，偶尔会有胸痛的症状，想问问专家，这个复方丹参滴丸和阿司匹林可不可以一起吃呢？ 那么 含，就是说这个对，含 复方丹参滴丸里面是有三七的啊，丹参三七冰片嘛。那么实际上这个患者是这样的，这个阿司匹林是这个。二级预防或者是一级预防的这样的一个用药，这个是要吃的。那么复方丹参滴丸要不要吃呢？实际上需要看您的这个冠心病是不是器质血瘀症，因为它的适应症是器质血瘀型的冠心病。如果您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患者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服用一段时间的。或者说您的这个复方丹参滴丸是胸痛的时候来应急的服用，这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对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这个治疗对急救心绞痛急性发作的这样的一个药物。 微信网友他问，他说患有内外混合痔疮，可不可以内服或者是外用这个三七粉呢？ 那么如果出血比较多的话，服用三七粉是没问题的， 可以止血， 可以止血，这就是三七成为金不换的原因，就是止血， 这个对症了。 对 啊，但是这个能用多长时间呢？而且我们说它还能消肿，这个肿能消吗？ 能消，能消它的这个痔疮的肿痛以及出血都能够治疗。 这是内服啊还是内服加外用呢？ 内服就可以了 啊， 外用的话就不如用这种专门的痔疮栓或者痔疮膏会更好，因为它会有一些这个清热凉血的作用，外用起来更好。 好，最后又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下吧，如果说大家想选购这个三七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 这个实际上呢就想跟大家说四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是对症服用的。第二点呢，大家要注意这个三七是这个苦微温的药性，它可能会有上火的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第三点呢，是大家要注意现在有一些土三七、菊三七、野三七实际上并不是五加科三七的来代替三七用，那么这些药物呢这个药物是有肝损害风险的。第四点呢，就是要注意如果您保健式的服用的话， 这个重金属续集的问题，您就不得不考虑了， 必须要考虑一下。 对，是的。 这个关于所有的这个服用它的副作用等等哈，这些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使用之前，建议您最好请专业药师帮着您来判断一下是否对症，然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密切监测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和反应。 是的，是的，是的， 避免这个副作用的伤害吧。 嗯，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金瑞药师的做客，谢谢您。 好， 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李薇薇和您说说抚平疤痕，找回零瑕疵的你。关注整形美容方面的问题，欢迎明天下午4:30届时收听和收看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 你的手中帮你解渴， 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控制，扩散条件较为有利，主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0至60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 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在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我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